像拔河的麻绳。 哦，哇哦！ 欢迎收听《二弟日记》Daily Diary， 我是阿超，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7号，礼拜五。你是？ 我是 Peggy。 为什么每次自我介绍时候都要用很 gay 白的声音自我介绍？ 好啊， 你就说我是阿基。 我不要， 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就是什么主题？ 相亲，你相亲过吗？ 我没有。 OK， 为什么会想相亲？ 可能人缘不好，没有长辈要替你介绍。我很 hot 好不好？ 你说你很现在很热吗？冷气帮我关小，关低一点，它热了啦。 我说我热门好不好？我是喝行不哎、欸。 哦，是哦，为什么？ 哎，探急，然后我又哎，我还会煮饭呢、欸。 泡面吗？ 当然不是啊，宫保鸡丁啊。 你说买那个餐包回来那一种吗？ 好，OK， 好 ，OK。今天想要相亲，我们就先来聊聊，你觉得普遍被安排去相亲的人，为什么会需要去相亲？是自己的意愿，还是家人的胁迫？先来分享你自己纵观这情场，纵横这情场数十年，你的想法。 纵横情场数十年，没有，我觉得那句话怪怪的。纵横 情场二三十年， 可能就是十多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很奇怪，你这样。 好啦，聊聊你觉得为什么要相亲？ 为什么会相亲？有的人就是可能工作很忙碌，或者是他个性很内向。 嗯哼， 对，然后他可能就会因为就是以上这些原因，那他可能就是长辈就会很着急。 嗯，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热情的，我们讲热情，就拍摄 公给博的给博， 热情的长辈或朋友，他们就会想说，哎、欸，感觉你单身你改就不了哎、欸嗯，然后他们就会帮你介绍。 哦，那你觉得刚刚讲到说有可能是工作的关系， 对他们就很难认识新朋友。 你觉得哪一类型的工作比较难认识新朋友，比较难拓展自己的人际，然后需要去走到相亲？ 加工厂。 哦，真的哎， 加工厂， 加工厂， 主管也是哦，因为他们在里面的时候，因为我就有曾经在外面，就是也是被当场凑队的那一种，嗯、就是对，然后他就说，然后我就才知道说，哦，他是加工厂，我还不敢讲哪一家，就加工厂 的 主管，然后他就很积极、嗯，就是因为他就是哎、欸，难得就是有人在现场帮他凑对一个， 你说主管积极还是凑对的人积极？ 就是被凑对的那一个人，他就很积极，他就很开心一直赖我，然后但是他赖我又等在中午，因为他就有跟我说很抱歉没有办法可以就是随时的跟你聊天、 嗯， 因为他就是。平常就是上班的时间，他都拿的手机是另外一只手机、 哦， 公司配给的那一种， 那就是那个啊， 公务机、嗯，所以他就是， 所以是哪？是那个工厂吗？我猜到了， 刚刚应该真的有消， 刚才关麦， 刚好关麦， 刚有关麦， 然后没关你那一只， 有啦。哪一只手不乱比 最大的那一只然后 所以有公务机， 他公务机，然后他就说还是我给你公务机，然后就可以传讯息这样，然后我想说是吗？没毛病， 是也不用，因为就是刚开始认识也不需要 对，但他们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会很珍惜这个机会、嗯，因为他们平常上班时间都没有办法有就是可以跟朋友聊天的、 嗯， 然后下班可能就是真正的就下班了、嗯，对， 所以他很开心， 他很开心這樣， 那他的眼界真的很狭隘耶！ 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就换 partner 啊！我祝福你，我祝福你，我祝福这个频道，我祝福这个单元。 好，所以这工作这，因为我想象中就是好像公务人员也比较难，然后像这种上班族也比较难。 公务人员会，公务人员应该。不难，因为他会因为个工作很稳定，所以会有很多人介绍，然后单位跟单位间也会帮你介绍、 哦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你有被介绍过是不是？ 对啊， 讲实话， 就是、介绍过公务人员吗、 啊？ 好像有被问过。 哦， 对， 好奇妙、哦， 他们就会讲啊，说哎、欸，他们工作很稳定哦，但是因为工作太忙，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认识新朋友。 嗯， 对，阿丽， 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些都是借口？因为不是借口，就是都是 都是一个理由而已，因为现在下班之后大家都蛮会去健身房，都蛮会跟朋友出去， 但有的公务员真的很忙啊。 哦，真的哦。 对，有的公务员真的很忙，他们下班真的不一定是下班欸、哦、长官的事情没有做完你也没办法下班啊， 责任制就对 了。然后或者是比较像是活动类型的，那他们假日要出勤。哦， 对对对对对对 对, 对，也是。那你说聊完工作你觉得什么个性的人比较需要相亲这个动作？ 内向的人也蛮需要的、啊、因为他们不知道，就假设好他们今天去健身房好了、嗯、那他们因为个性很内向，他们看到就是有哇、嗯、身材姣好曲线火辣的女生过来运动、嗯、 那就是教练啊， 常常看到他 就是教练、啊 哦、对，然后就只能就是不停的上课有没有、嗯、就可以看教练、啊、教练贴身指导。 好， 然后他们也不一定会去认识他们，对、嗯、但是透过相亲的话，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面你真的都必须一定会认识这个人、嗯、 就是一定会有那个。 对， 然后你觉得每个相亲的人都真的是以结婚为前提吗？还是就是想要认识新朋友？ 年纪越大真的是以结婚为前提，而且我曾经坐下来就真的对方一挑明，就是一开头就直接挑明说 我就是要结婚呢， 我就是要结婚。 然后呢他一挑明就说我得不结婚啊，你就拍桌就说你走吗，我现在还没结婚。 我就会就是毕竟相亲形象是要有的、嗯、 所以就说骗金没有老贼 哇贼 哇贼 哇贼哇贼 哇贼 哎、欸，我好，等一下可以聊相亲经验。 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个就是有些人是抱持着结婚为前提，有的人是想说多认识新朋友。我觉得多认识新朋友应该也是，因为你有可能去相亲的场合，原本跟你安排要给你的对象可能不是你的菜，但是你却看中他旁边那一个， 对， 那也是有可能。 那尽量不要带这种，要不然组长会 QQ 啊，因为就是组长本人啊。 因为那个谁啊，那个谁佩珍啊。电视那个佩珍，她老公当医生，她原本不是小珍要介绍佩珍给就是另外一个人，然后那个她现在的老公就刚好陪她一起去，然后也去之后好像看就是看没有原本要介绍对象，原本就是美哈这样，结果后来发现佩珍跟她老公就是对上，然后两个就结婚，现在就是也是幸福美满。就是我觉得这种场合可以多去啊，多认识新朋友。 嗯，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。 好，那可以透过什么管道来相亲？ 除了长辈跟朋友会很热心，我觉得你 在讲像业配，很像什么交友软体在业配，还是什么相亲银行 在业配？我们就是想要聊，因为其实有真的很多东西可以分享。 好，来，透过什么管道？ 长辈或朋友，然后有那种相亲银行，或者是那个我爱红娘之类的。 真的有？要缴费吗？ 刚刚想说如果不是业配的话那要把全名讲出来吗？ 不用，不行啊。 然后就想说那我插红娘也很奇怪就想说那个消音我不知道消在哪， 而且如果消在红也不对，就我爱插娘 我们就笑完就15分钟过了。 好，反正就是有一些付费的平台或者是管道吧。对, 对, 不对， 那然后但是通常男生收费蛮高的，因为我真的曾经， 你有调查出平均价格吗？ 我知道大概好像一年的年费大概是，那时候是跟我讲多少，3万多块。 你说一年三万多块，他可以无限参加？ 我忘记他的那个细项规则， 那我单身一辈子好了。 好，那我跟你说，那时候朋友揪我的时候，他大概朋友大概年长我大概3-4岁吧，所以就是男生那个年纪是差不多真的是要成家立业的。然后他就揪我，他就跟我说，因为好像那时候的方案是揪女生的话，好像就是女生比较便宜还是免费，对。然后男生的话就是要付费，然后费用蛮贵，依照不同的就是他的那个资料库的， 我要听 多寡 什么意思？就是假如说我缴最低费。最低的年费，然后我可以拿到什么资料库？ 可能就是你的，可能就是 挑选对象吗？ 次数，或者是你的权限？ 什么意思？权限要干嘛？ 如果你现在， 假如说我只缴最低的， 你现在如果缴最低，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在 一年就是6次，两个月一次， 就可能就是他们会有次数限制啦。对。 然后他安排给你的对象工作会比较普通一点。 应该也不会吧？ 不会， 对，因为他你还是会勾类型啊。 天哪，一年要3万多块，我单身一辈子算了，好贵哦。 这句话不要 说，我收回，我才把这段剪掉。好，听说你有朋友在相亲银行工作。 对， 好，他在工作内容是什么啊？ 就在里面，就是当工作人员、记录员、观察啦，观察。Uh-huh. 对对对。 啊，他发现什么吗？ 这其实你不要以为就是去参加相亲银行的男生，就是可能会是比较内向或加工区的人员，不一定哦。里面也会有像老师，然后或者是。其实各行各业都会有， 就是不管是白领阶级、蓝领阶级都会去参加， 对，都会参加，对，因为那跟个性比较有关系啦。 哦， 对，或者是他想要多认识，因为相亲银行等于是说他会帮你筛选你喜欢的条件，他就可以优先从你喜欢的去帮你做配对。 哎，那如果我去相亲银行，我填完我的资料之后，我是不是可以写说我喜欢的类型是什么？ 对，或者是附上我的照片，那他们就会更具体化。 哦，我知道，我会啊，我 附我的吗？ 我会附你的照片，然后说这一型的不要。那吴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喜欢的类型吗？其实我都可以啊，像这个的，他说像这种，这种不要。 然后他就会说，那就会说，哎，吴先生不好意思，比对下来之后配对无资料。 那家相亲也太烂了吧！都是你这种催眠撩给，还说你催眠撩给？ 好 ，OK， 今天的节目都在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因为反正我也不想录。 继续说，就是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啊，男生一定会比女生多嘛， 一定会， 对， 对， 好，所以他们你朋友的工作人员是要安排相亲的活动， 对啊， 那他们是不是要设计一些小游戏？ 也没有，他们我朋友的那一家是他们就是坐下来，然后一对一对谈， 一对一也太尴尬了吧？ 对。對， 不是长桌一边坐男生一边坐女生， 没有没有， 一对一， 一对一啊。 如果女生不喜欢怎么办？ 没有，就是你就聊完了就这样啊。 可是聊有时间限制吗？ 会，好像会有。 好，假如说像我们两个现在一对一坐下来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来相亲的，然后我觉得说 ，Hello， 你好，我叫阿超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 我是阿基。 哦，谢谢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是这样吗？ 你这很不尊重人呢、欸。然后 我 好像会就会写，你先问完。 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要聊或是聊什么，他们会给他有题库可以去互动吗？ 他们应该会先做些训练吧，就比如说你可以跟女生聊什么之类的。 哦，啊，如果聊到 ending 差不多，假如说15分钟，发现 好像不会那么短啊，不会那么短。 如果彼此没有互留资料，就表示没就没了。 对 啊，如果有留资料，就可能后续看你们怎么发展 ，OK OK， 哇，好特别哦，好， 记得不要随便乱拿我的照片，要不然会比对无资料，就是除了这型都不要。 这段我会剪掉，你自己有相亲的经验吗？ 我有，我当然有啊。 你也是相亲银行吗？ 我是不是，就是我有很多的长辈跟朋友啊，真的，我是真的有长辈有朋友帮我介绍， 所以你不是去相亲银行，你 是 长辈跟朋友帮你安排一场饭局，这样吗？ 对， 要不要分享比较有趣的经验？ 饭局妹， 你也想当饭局妹啊？不然你要当传播妹吗？你也没办法、啊，听众就觉得我很爱攻击你。 对呀、啊， 好了，分享一下你相亲的经验。 好，那个，分享相亲的经验， 你相亲过几次？ 好像我想一下哦，至少三次， 至少三次， 对，就是真的正式的，就是正式的朋友介绍。 所谓的正式跟非正式是什么意思？ 非正式可能就是 一群朋友出去， 把 LINE 交给你们，然后你们自己去联系，那就是一个介绍。 但 是 相亲哦， 但是相亲的话，就真的是我的相亲，是真的是起码一定会有比较年长的长辈。 有骑马去吗？ 没有，因为骑马是后来的事。配对成功才会修修啦，对啊，对啊， 好啦，你说正式的，就是起码会有长辈在现场，就散 啊，我还没糗啊， 好，笑完了吗？ 好，可以了， 因为我想说约到饭局好像会有点尴尬 我跟你说好，那我跟你说，先讲我先分享会不会尴尬这件事情。如果真的在收听的朋友们，你真的想要帮大家介绍的话，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软体，这那个社群软体这么多，然后可以联系的方式很多，我觉得可以先让他们双方去认识，不然现场的话会有点干。 哦，因为我们帮别人介绍也是希望，哎，如果有成的话，哎，也不错、嗯。对，可是有时候好意如果做太足，嗯，你反而会阻碍他们的发展。好，应该怎么说？因为我很有经验嘛，我非常很有经验，就我有经验过，那我只能说， 是不是很后悔，想自己很有经验。 对，讲自己很有经验很奇怪， 还有我们都给别人。好了，你有 这 两三 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 你有两三次的经验， 我就单身，就是这样。有什么好聊的吗？ 没有啊，拜拜。好，你说， 就是为什么会就是如果说你一定长辈一定要跟着去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场面有时候真的会蛮尴尬的，因为其实长辈在，因为像之前像我一个表姐，她就说她要去，她就说她会去，她去就算了。还全家大小一起去，怎么一回事？ 矿妈咒是不是啊？ 就是一种，其实是你们想假崩吧。然后我还遇到我姐夫，就站在餐厅门口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姐夫，你哎、欸，姐夫你来了。”他说：“哦，对啊。”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那男生，请问那个男方到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、欸，因为我也没看过他们。”然后我就有一种，那你今天是来 是在 哈 佛？ 对，是在哈佛吗？真的啊，就很莫名其妙。好，总之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问我表姐说。哎、欸，那你们，是我跟男生就是很轻松，就是一起，还是他说哦没有，对方妈妈也会去。 Oh my god！ 我们 几杯腿亲吗？ 就是可能拼筋一点，可以行李箱先挂好。 刚沙巴那不沙巴没塞哦。 真的，我妈妈 刚不高等。 结婚一定要有高等在，老妹 你怎么 跟 你们那么没讲？什么有高等？ 到底是我们 有教堂， 对，有教堂才会浪漫啊！ 五高等啦， 对啊。 好了，所以对方妈妈 相亲一定要满十八年纪，这样才合法。这你怎么可以相亲也这么 好呀、哦？又卡被个高等， 够爱我咋呗？你会 好，然后对方妈妈去，然后那一次就是很尴尬， 真的很尴尬，因为可能因为很尴尬啊，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妈妈还在帮她夹菜，然后就、哦、哎呀，接后夹，然后你就有一种我知道，就是 我是要跟你结婚，还是要跟你妈结婚？ 然后啊、欸，我觉得呢，这个还不能这样讲，应该是说我在问对方问题的时候，然后。哦、我跟你讲，整场根本就我的表，根本就我的舞台，因为男生真的很安静、 哦。 然后对，然后我就整个要 hold 全场。对，然后我侄女他们又在那边咿呀咿呀的，然后我表姐他们就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，而且我表姐还不太会介绍我，她把我的名字 是是 全名还讲错，然后就是啊，那个哎、欸，在因为我们那天去吃的会有辣的。食物有辣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妹妹，你吃辣吗？哎、欸，我记得你不吃辣呢。”然后我就因为他前面已经有点稍微惹怒我了，然后我就很，我就很淡定的说：“我吃辣，我吃很辣。就”就你就有一种，然后对方的家长真的会黑人问号，就想说：“这真的是你表妹吗？”就很像是你前一秒钟才刚拿到 Model 卡，然后你还没有就是。你还没有背熟的经纪人， 只好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出错， 对对对，好像是本来原本那个女主角还没有来，然后临时来 路上抓一个， 对对对，然后我就很尴尬这样，所以，然后对方来，可能因为如果说你说假设是年轻人好了，然后你再怎么尴尬，可能也是前几句话会尴尬，因为刚认识你还不知道嘛。假设你们没有先 LINE 联系的话、因为我真的没有，因为我连照片都很难要，然后那个，哎，讲到，然后 男生前面比较没有那么多话， 对。然后如果说假设就是妈妈，就是有家长来的话，其实你会让场面就是他们之后要热络，那女生也会碍于就是想说，如果我太活泼，会不会对方家长觉得就是不够稳重？ 嗯哼。 对，然后也许男生会喜欢你这个样子，因为他可能私底下、他有妈妈不知道的那一面。 对啊，搞不好他也想要五高等啊， 说不定本身就 五高等， 五高等，就是他的梦想中的婚礼也是 嘛、是五高等， 五高等。 所以我觉得好像相亲的场合 跟你带去的人很重要， 很重要之外，我觉得那个氛围的营造也很重要。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跟双方说我今天要带你去相亲，你就觉得好像我觉得我个人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比较沉重， 正 比较正式， 对，正式。 但如果我今天只是跟你说，哎，佩奇，我们今天我要我们一起去吃饭，然后刚好我有朋友也要一起去，我觉得这样就好了。 对，那就可以很自然认识。对，这样真的不要安倍哦，安倍哦。 要促成这个饭局的人，一定切记第一场饭局家长不要出现， 真的不要，因为我两场都是，而且还同一个表姐，希望他不会，我不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他，我不会请他订阅， 不是。来，表姐，你就算有听到，我也要告诉你，真的很谢谢你的好意。但是我觉得要促成一场就是婚姻的好事，就是前面一两场饭局真的很重要，就是不要把场面搞那么紧张跟正式，就轻松的吃个饭就好 了。哦，对，好，然后还有那个拜托介绍人的一点，我真的就是在这边真的提醒大家。嗯，不要让女方有，因为可能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他们会介绍，可能是因为男生的条件很好，嗯，因为条件好，工作忙，嗯，所以也没有时间去交女朋友嘛，对，找新对象。那我表姐在介绍过程中，她会让我觉得我一切都要配合男方的时间，哦，时间啊，地点啊，然后我妈就会很黑人问她，想说啊。没用的先该熬礼拜 啊，对啊， 有要紧吗？为什么一定要配合也时间？就我妈妈很黑人问号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就是都答应了，我们就还是要很有风度的去。嗯，但是因为我是真的是还要把时间，就是真的是 再瞧出来 给他，因为我那天其实真的是没有空的。嗯，但是表姐就说第一次见面你不要意见那么多好不好？你就会有一种怎么了？我们没有给人家挑欸，嗯，对，我们只是说。好，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就去这样子，嗯，那种姿态真的要不要让女生觉得就是好像 矮一阶？ 对，我觉得那样的话就是不用，因为女生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舒服。嗯， 所以我觉得很多maybe 很多时候相亲没有成功，是因为那个介绍人的问题比较大。 因为我连去都已经不想去了。 对呀，啊，去怎么会有好心情跟好印象啊？ 对，然后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适合当介绍人，因为我们两个一定会把场面弄得很欢乐。 那他们还有 两个介绍人， 对， 不是我们两个介绍认识啊，是我们两个介绍人。 但是可能是不是他们另外两个就想说，那我们来干嘛？因为我们就聊我们自己的，不会有，因为我们就会 cue， 我们就会说，哎， 啊 欸，他平常都在干嘛干嘛干嘛的这样子。 对啊，或者是我们会制造开放性的话题，啊， 或者就是我跟阿超可能就是一般说，哎，欸，他可能就是说，哎，欸，你可能就说，哎，欸，你要去上厕所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嗯欸，我也想，哎，欸，然后我们就会。离开就是事项的离开， 啊， 让他们两个独处。 啊， 那他们独处的时候，就会讲一点自己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地方。 对啊， 所以那一场相亲，我就很自私，嗯。到 ending 我还问人家说：“好了，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”因为我们访问很习惯， 哦， 所以我就说：“那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” 太尴尬了。 对， 所以你的经验其实没有很舒服欸。我是说相亲经验， 差点讲其他舒服的经验。 所以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相亲，因为我是没有相亲的经验啦。 那这一集我就自己来就好啦，你在这边干嘛？ 那你就自己空了，拜拜。我没有相亲的经验， 嗯，那就是 啊，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身边我的表姐，嗯，她现在的老公是相亲来的。 哦，那很棒，讲点成功的案例。 来来来，成功，超级成功，现在小孩生三个，幸福美满的家庭，老公每天每个礼拜陪她回娘家哦，看多幸福，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哦，生三个小孩哦，很得意。 在哪里？ 介绍人是谁？ 谁？ 关爸跟关母啊，有厉害不？因为我爸就是跟我 阿伯阿姆你好， 还好也不是叫爸爸妈妈，吓死我。我爸妈然后就给姐新布。 我带不起。 好，因为我爸跟我一样，就是属于比较会在孔雀型的人，就是人格特质，他是比较孔雀，就是比较会掌握这种场合。所以呢，他跟男方认识，跟女方也认识。嗯，然后他就有跟男方说：“欸，介绍一个女生给你认识。”他没有用到相亲两个字，跟女方他也说：“欸，你看有没有兴趣来认识一下？”就是因为他要叫我。爸爸叫姑丈，他说，啊，有没有要不要来就是姑丈家里那个就是坐一下，我刚好有一个朋友的儿子，欸，不错，他会来啊，来看看这样啊。 哦，那这样很可以。 他没有说你 要 来相亲吗，他就说哎看麦啊这样子。可是 呢你要来配对吗？ 你刚刚门口看到啊，盖的往右边走，不盖的往左边走干嘛，啊，交友软体哦。好，然后 他就有跟这个男生讲说，因为他就用不同的语气嘛，就是跟女生讲说，哎，来看麦呀，这样子啊，就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是就这样啊，这样就看看吃个饭嘛。 嗯， 然后就跟男生讲说，盖小姐就是 其他。 我的意思是这样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已经十几年前了，是他小孩都上国中了。我那个姐夫、表姐夫，他那一天还染了一个头发，然后来，他们就真的就是闲话家常，都是我爸在，应该是我印象中是我爸在掌控，然后我妈附和，就哈哈哈哈，这样就很轻松的聊天，然后会从这一些简单的对话当中介绍一下男方的背景。 哦， 哎，哦，我哈明爸，哈明阿姨做小三啊，阿姨爸爸的是在做菜，他不会是说。欸，他男方爸爸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他会说，哦，依照我对他了解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叙述的方式介绍。 欸，那很棒欸， 我爸是没人欸， 那你们要不要开一间啊？ 我觉得可以耶。然后他就介绍完之后，他就会说，啊，现在就是这个查甫一起来冲啊回冲啊回这样。然后讲完之后，我妈同时就会说，因为那个表姐是我妈的侄女啊，她就会说，我这关什么假如说佩姬，我佩姬嘛就乖啊什么的这样子。 以前受精卵型我快到今嘛。 有看到受精卵吗？好恶心，在研究室是不是啊？好，反正就是透过这种很轻松的方式，然后最后就是吃到饭局了，最后就会说，我爸就会好，我记得啦， 请选择， 对没有？如果这一集我的表姐跟表姐夫有听到的话，我不知道我印象有没有错，但是我印象中是我爸就说，啊，姐你两杯出去买个东西什么的， 好会，很会耶， 我记得是这样。我记得是这样，然后就是说，哎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啊，就是说，啊不，就是等会合嘛，交换一下电话号码这样子啊，看看 O 不 OK 这样子啊，然后他们就真的哦，就当下，他们哦，我记得好像没有叫他当下交换，就是说，啊，如果结束之后，要回家，如果你们觉得 OK， 就互相留个电话，他没有在大家面前进行这个仪式， 三天内有效， 对啊。好，那后来就是后来的发展，好像两个人就有交换电话号码，就走出我们家家门之后交换电话号码，然后 你就交换 交换幸福的一生。 OK， 然后后来听说呢，我表姐被表姐夫打动，原因是因为表姐夫他私底下其实是个很活泼的人。会开玩笑这样，然后因为连我妈都会说，哎呦，技能也哈呢，然后两个就结婚，现在生三个小孩，最大的都上国中了。 哇，那很棒哎，所以相亲也还是有，所以真的是相亲介绍者， 很 重要， 所以你如果要当相亲介绍者的人，你自己好好的注意，好好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 没有。 好，希望大家相亲成功。 对呀，然后。2020都心有所属， 好，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， 然后好像没有厉害，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拜拜 拜拜。